会魔法的猫。巫婆克拉拉离开了她那坐落在湖边的城堡，去附近的森林访问女友森林巫婆。城堡的大门压根儿就没锁，因为没人敢到这么阴森的巫婆城堡来。巫婆的管家白猫妮娜看守着这座可怕的城堡，巫婆克拉拉十分信任她。然而巫婆刚一离开，白猫妮娜就放肆起来。她从贮藏室里拿出巫婆一向骑着飞行的魔肘，来到城堡的院子里。妮娜早就想骑着魔肘飞一飞了，可是老巫婆从来不准她这么做。白猫骑上了扫帚，但是使她纳闷的是，这魔肘连一毫米都没移动，摸起来它完全跟普通的扫帚一样。这时候妮娜想起来了，巫婆每次在飞出去之前总要把一条红围巾围在脖子上，也许魔力就在围巾上吧。妮娜从巫婆的卧室衣柜里拿出围巾围在脖子上，就在她往院子里走去的时候，她已经感觉到身子变得轻飘飘起来。当她骑上扫帚时，扫帚立刻就像飞机似的飞快地升上了天空。啊，妮娜用爪子紧紧抓住扫帚柄，幸亏它是猫，所以才不会头晕。扫帚飞到湖面上空时飞得慢了些，现在妮娜可以尽情地欣赏四周的景色了。一轮满月把大地照得亮亮的，一群蝙蝠从森林里飞出来。妮娜留心不让围巾掉下去，不然的话它会坠落的。妮娜绕着湖飞了一圈，然后就返回了城堡。今天足够了，巫婆的猫满意地去睡觉了。妮娜压根儿没有注意到，在飞行的时候有人看见她了，那是熊猫格里巴尔特。当时正在湖上划船，他看见飞行的猫消失之后又继续划船，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在他看来这肯定是一个梦。